第二節翻嚟大匪看天下啦，啊講咗咁多真係大匪看天下啦，唔係大匪特輯啦。承接翻上次講埋少少啦，如果咧你聽第二節唔聽第一節咧，你損失咗。咁呢個女人就叫個細路仔又去攞錢，唔俾，直到18歲嗰、那個仔第三嗰、那個攞成人身份證。一攞咗之后佢就同呢个仔讲，佢话你阿妈同你老豆基本上呢冇行埋十几年㗎啦。只不过我哋都传统嘅性格，希望个细路仔觉得佢有老豆有老母锡，但係我锡你你知嘅，个老豆锡唔锡你就唔怪我能够控制，但我做得想问咪做得最好。呢、这、一个男人每一次走返嚟探你嘅时候呢，或者入屋呢瞓觉，虽然我瞓房佢瞓厅都好啦，我都觉得好似有个陌生人入咗屋里面，觉得好恐怖啊，点解好冇安全感啊，女人最重要有安全感。佢一啲都冇。佢话而家好啦，你18岁，我做阿妈嘅责任完咗，我今日就同你老豆申请离婚，律师你通知你老豆，律师费我俾，尽快离咗婚，赡养费一毫子都唔要，然后将呢段关系即时斩断佢。二呢、这个男人喺大陆做呢间制衣厂都相当有规模嗰段时间，但系唔够大陆即系老玩卒之就食到光晒，一穷二白翻嚟就跟个大婆咧就租，仲系住啲劏房啦。咁啊个亦都个僆仔大啦。亦都冇咩照顾佢，佢反而成日想返嚟呢就勾啲細路仔，咁但啲細路仔就从来都唔理啦。早几年呢个男人瓜咗，而做亦都两个仔结婚，啲仔直头唔想请个老豆，但係呢个女人亦都讲同个仔讲，我同你老豆唔好唔代表你唔请佢，佢一样系你主婚人，佢系你老豆。卒之咧，佢大仔同二仔咧结婚都好啦，主人家都仲系呢一位仁兄嚟。咁第三仔而家今年都30几40岁啦，就30零岁啦，佢就冇结婚，因为见到个家庭环境系咁样长大咧，对婚姻失去信心，亦都做独男冇拍拖。但系呢三个仔极孝顺。对于呢个女士嚟讲呢，今年70岁啦，71啦。唯一嘅开心嘅就係三个仔好孝顺。第一个仔第二个仔事业成，第三个仔可能呢后生嘅时候要佢催心，亦都搵唔到咩钱，佢都担心佢。但係呢喺早轮呢佢个仔呢就唔返去食饭嘅。第三嗰、那个即係细个嗰、那个。但係佢每一个月呢，因为啲大佬同埋个二佬呢即係觉得佢咁样唔得。啊要俾好多嘅规条佢，想佢呢就有进步。但人嘅性格生成咗，做唔到咪做唔到囉。但係佢都负责任，佢同阿妈讲，而家住呢层楼係大佬啊同你嘅退休金买落嚟嘅，因为打政府工后咪喺食环署卫生即係食环署啦。佢买落咗嚟间居屋，佢话咧呢间厂公屋企我系冇俾钱嘅，而家两个哥咧就搬开咗住，咁你要我俾家用你，我就冇本事俾，不如咁啦，我当租间屋，租个间房住，每一个月每一日就摆得100蚊，一个月就俾3000蚊呢位阿姐，佢话当我嘅屋租，我唔翻嚟食，唔好负担你。咁早几年呢这个阿姐呢就身体出毛病要入医院做手术。咁而呢个位哥哥仔都唔系话搵到咩钱啦，做运输啦，一人揸架车派送啊咁。咁佢呢见到咁嘅环境呢就同个阿哥讲，即系一起包几个食饭咁。佢同个阿哥讲就喺攞咗30000蚊出嚟摆度。呢份我嘅再多冇能力啦，你睇下有剩嘅，你同阿哥同阿二哥咁包咗佢啦。所以我呢位阿姐虽然前半生唔开心咗几十年，但係到最后尾啲仔女 亦都令到佢晚年身體健康。啊，呢度走得唔係游火打麻雀，唔係打麻雀係游水，唔係游水係玩太極，支持係六通拳。咁樣希望呢個家庭能夠迎向更好嘅未來啦。而呢位男士早幾年亦都離開咗呢個人世啊。咁呢幾個仔亦都同佢送終，所以我話香港嘅女人，老一輩話嘅好，後生嘅一輩又好，都係值得我哋香港嘅男士或者大陸嘅男士珍惜。啊，呢個節目講呢個你呢段講到呢一度啦，因為都仲有其他嘢講，其實就拋磚引玉啦，為咗依家男女，咁我先講一個故仔啦，咁希望大家咧就收聽啦咁。第二個呢就是董寶叫我講的，他說梁振英你覺得中央會不會用 UGL 事件去搞他呢？我告訴你，不會，一定不會，但是林鄭一定搞你。兩個 concept， 一個就是林鄭，一個是中央。為什麼我這樣講呢？详细嘅事件唔使听我，听刘世良啦，听老萧。因为呢刘世良先生呢可以十分钟嘅论述，佢讲两个钟系佢嘅才能嚟嘅，我冇办法。如果你将两个钟嘅政论节目缩到十分钟，呢个系老萧嘅才能嚟嘅，我亦都冇办法。所以你哋想精辟嘅意见听萧若元，虽然佢退休啦，真正。仲如果你想听详尽嘅论述，真系听刘世良。听我哋只可以讲一啲唔同角度嘅嘢，点解讲呢？男男之恋之前讲过，唔好再详述啦。但系你睇下梁振英，佢好似啱啱当选特首咁，咩事都关佢事。一阵间呢个钱其森出殡，佢又嗱嗱声走上去，确定佢自己嘅地位，惊佢个副主席咧，政协副主席冇得捞。不停表态，我仲喺度，香港仲系我话事，不停做，好似 UGL 事件呢次发生咗都好啦。佢最大嘅表现，周浩鼎出咗嚟，佢死撑，呢、這个真系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性格系唔转变嘅，即系好似我哋嘅黄杨达、黄毓民先生，性格注定咗佢哋嘅分裂，反骨仲系三反骨。是性格是注定了他人世是这样。冇办法，你做的事是因为你的性格而去做的。这件事你就看到梁振英日日出来死定，跟着拉这个梁继昌落水，想办法去将他这件事淡化正面化。其实整个建制派都在你这里，怕你有牙咩？周浩鼎真的怕你有牙咩？是不是啊？你点样可以 ban 到佢？虽然而家周浩鼎真系要退出呢个委员会啊，但系点解跟住就令到嗰啲人全部同你割席啊？系咪啊？点解？而你梁振英仲要扑住出嚟，应该仲有个零月未销声匿迹就算，因为佢知道再查落佢真系会咩镬，咩镬会影响佢升做副主席？因为中央习近平而家嘅口号永远都系打贪。啲人支持習近平上位都係因為佢打貪，你貪就唔得。有句說話講得啱嘅，梁振英而家咁樣撲出嚟，日日喺度行來行去，驚死你冇人知，同埋話俾佢唔係話俾我哋聽啊，亦都唔係話俾中央聽啊，係要話俾啲建制派，話俾建制派聽，我而家仲生存啊，將來有可能係我話事嘅，你哋一定要保住我啊！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嘅，即系最近咧，许冠杰同谭咏麟又开演唱会啦。咁咧，许冠杰咧嘅一世人最大嘅偶像就系皮礼士利猫王。我哋香港人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嘅，因为猫王最叻咧就系失那脚，对脚喺度摇来摇去。咁而家梁振英。亦都等同猫王，可能佢都系猫王嘅忠实支持者。佢而家真系震过猫王。我话俾你听，每一个人当佢心海嘅时候，佢会做自然反应出嚟。梁振英而家就系做紧。喺呢度顺带一提， 讲一讲郑松泰泰博所谓热血公民真系不知所谓。喺呢个区议会开会请食饭，主席请食饭嘅时候，周浩鼎同佢同台。呢啲民主派啊，全部同呢个周浩鼎有区隔，有啲直头胡志伟话头，我见到佢前面争到后面，费事坐埋一齐。但系呢个郑松泰同周浩鼎言谈甚欢，啲人访问啊郑松泰泰博，即系公民嘅首领，佢就话周浩鼎嘅行为，大家系应该理解嘅。呢个系689嘅一贯作风，我哋应该理解佢，系咪咁啊？即系有个人强奸个女人，我理解佢系男人啦、啊，男人性冲动有阵时咧啊，谷精上脑冇办法嘅，你而家系咪咁样讲啊？泰博，你讲乜嘢啊？理解佢啊？啱唔啱啊？我咧就已经冇声噶啦。但系我唔做节目咧，我唔讲粗口，因为好多女士话你再讲粗口，我唔听你噶啦。咁我系闹人啦吓，除非做星期一二得到啦，因为我嘅粗口咧就俾阿 Tony 哥咧就掩盖咗。所以近期我讲节目粗口好少，因为我其实讲唔讲都得，因为我有三原则：第一，有女士在场唔讲粗口；有细路仔在场唔讲粗口，因为我尊重女士同细路仔。第三，傾正經嘢，我係唔講粗口，所以咧，我尊重我嘅聽眾，可以唔講，我係可以做到黃尖或者咩嘅。咁我咁講咧，第三個要講嘅就係何君堯同埋呢個建制派之流，總唔知點解。大英讲得啱，只要你入咗建制派，你更聪明嘅人都可以个脑筋啊，好似变咗只猪咁噶，唔知点解嘅。近期我哋嘅青红系咪啊？个律师讲乜嘢啊？系咪啊？真系好似咧话呢个西九啊！嗰、那个高铁站，佢话想唔违反一国两制好简单啫，只要因为西九呢系喺地底嘅，即系条高铁嗰、那个检查站设喺高铁地下，咁样呢地面嘅嘢就归香港政府，地底嘅嘢咪中国政府咯，冇违反一国两制啊！冇违反基本法喎，喂，佢讲嘢叻过耶稣啦。当时啲官员问耶稣：海撒大定你大啊？耶稣咪讲咯，海撒嘅归海撒，上帝嘅归上帝咯，系咪啊？原来香港变成咁样，如果即系咁样讲啊，如果系咁样嘅话，我哋搭高铁。当然，因为一地两检真系设喺地底嘅时候，我哋真系要带回乡证上车，系咪啊？如果系咁啊，弊啦！以后搭地铁都要，系咪啊？所有地底进行都要，跟住个大天空嘅空域，我哋一个中国嘅情况底下，一国两制地面嘅啫，坐飞机又好，或者跳高又好，层楼起个高几多高度，系咪要带 passport 咧？你讲啲嘢咁低能嘅，咁弱智嘅，喂，你究竟讲紧乜嘢啊？吓，点解而家呢一啲有头有面嘅人，只要佢一做咗呢个建制派之后，佢哋讲有要个低能咁样咧？吓，而家究竟香港发生紧咩事啊？我亦都好简单啦。梁振英想延续佢嘅路线，喺一带一路同埋大湾区系充分表现到嘅。点解咁样讲啊？因为大湾区同一带一路有冇关香港事？香港做唔做到啲乜嘢都好啦。 但是呢如果需要香港的这个金融界支持啊，或者有些官员要跳上去跟进这些事的时候呢，因为政策的延续性他不停要唱好，当中央岌头，哇是喎、哦、你香港真係会有角色嘅。咁而家你交人好自然就将梁振英嘅班底留落嚟。陈茂波有得捞啦。係咪呀，财金官员仲系梁粉。延续到林郑。令到林郑冇办法反对。因为中央需要呢班人。所以佢将大湾区同埋呢一个一带一路不停咁喺度讲，希望中央采纳佢同相信佢嘅时候呢，就陈为咗政策嘅延续性，就留低咗佢嘅财金官员去俾下一届，即係未来个几月嘅特区政府。而呢班人流落咗嘅话呢，就揸大权嘅只係向梁振英架空林郑。咁好啦，以后做特首就买一送一。这个世界都好便宜的，买林郑咪送阿梁振英啦。是咪呀，买林郑就送梁振英㗎啦。佢就係想咁样，所以佢不停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。好似个白痴仔咁日日喺度念口簧。好似人哋背书咁样，一带一路一带，哎呀应该考我嘅，我唔记得，一带一路一带一路。大湾区大湾区。讲一带一路同大湾区呢，我争大家呢一个一集呢系讲我嘅睇法嘅。咁呢正正式嘅睇法。咁我希望下集呢我拉一个嘉宾同我一起做，拉两个嘉宾。咁希望做到呢，梁振英就咁嘅货色。所以佢其实系震过猫王，因为佢想延续佢嘅势力，即系延续佢嘅影响力。但是中聯辦張曉明都冇得撈啦，你喺度垂死掙扎，而家全歐陽伯權會做財爺，點解要全歐陽伯權做財爺？因為到而家基本上所有嘅問責團隊8899埋咗位㗎啦，啊糧粉極少，逢係最支持梁振英嘅都几乎收工了，只有仲争两个标志性人物，一个就是李国章，港大洗牌胆嗰个校委会，一个就是陈茂波，因为陈克唔系呢个吴克建已经吓明日黄花冇咗啦。嗰阵时我都睇死有咩陈美玲啊，嗰阵时我都话会由副把手升上去，系咪杨润雄啊？哎呀，我上次噏错杨伟雄，依杨润雄。即是人老年纪大，要食返啲苹果果胶先啦。咁我话啦，件事就係咁样。但係点解会不停传呢啲咁呢，就係因为林郑喺度坚佢不停提名人去坚佢梁振英嘅班底留任，令到佢可以重新再嚟过走和解路线。呢个係好简单㗎啫。我亦都冇老萧讲话，哎呀，因为你哋啲人支持胡苏贞，跟住呢就中央呢就要跪低啦，跟住呢就俾林郑上位，但林郑呢就一定要坚持呢呢个和解路线。我分析唔到咁犀利，但我可以话俾你听，表面上系咁，幕后原因我唔敢讲，但係表面上做人嘅嘢好简单，行为你有一就有二，有二有三，每一个人做嘢讲说话都有目的性，可能佢脑里面唔系真系讲有人同你借钱，佢行到埋嚟，佢都有个开场白嘅，哎最近点啊，哎你几好啊，我啊黑仔啦，乜乜乜，哎为钱愁，跟住下一个就话有冇钱借啊，系咪啊，每一个人做嘢讲说话做任何嘢佢有个目的性嘅。梁振英就做緊，林郑亦都做緊，两个人系打对台。你71之前你话事咪俾你玩，我讲到尽咯，系咪啊？但系你可以睇下喎，周浩鼎冇得捞，因为坚持唔落去。其实你当立泛民死得噶，使乜理啫？你是口大佢口细而家，但系因为临近七一。未知上高大陆点样，因为大陆由头到尾部表态支持梁振英，所以建制派话不宜周浩鼎你行咗落嚟先打两手牌，系咪啊？如果梁振英 继续嘅，我哋咪撑佢咯。如果到时销声匿迹嘅，无谓同佢一齐陪葬啦，啱唔啱？所以周浩鼎必然要落嚟，呢、這个先就系事实。第二节讲到呢度，我知道大家好辛苦，因为听到我咁嘅声，录埋第三节。